咱乐西能来过人。 哎，叔，你进药店做么事啊？ 没有。 切，你我无病无痛的，买么药啥？ 嘿嘿，你看那招牌上写的什么？哇，小小的凡间有点竟然夸此喊一口，带我进去戏弄他一番。 师傅，人家开药店总不能在招牌上写万药不全对吧？ 你知道什么？请我进去。恩碰哦，原来是二位道长，老汉白云龙这下有礼， 贫道几手， 殿前有一道长请坐， 告我走。 不知道长管理小店有何见教？ 他来包号购买四味药草，不知可有啊？ 川官钱贵，这碗干米，九州八府的药材，应有尽有。 哦豁呀，好大的口气呀、啊！ 道长不请，请赴淡房。 贫道口饱，不用淡房， 请见。 听了。如意般，三呀奶奶烦恼高，四呀奶奶怨气烦。 哎呀呀！这四味药材我听都未曾听过，这便如何是好？道长 啊， 你早来三天也好，迟来三天也妙啊。 不迟不早，刚刚凑巧，哪有来？ 道长有所不知，小店存货卖完，心有味道，请道长到别家去买。 嘿嘿，我来问你，你那招牌上写的什么？ 这万药俱全。 招啊，既然是万药俱全，贫道店里这四味药草竟是常用之药，你一味俱无，真说是万药俱全。 道长， 童儿， 哎， 将招牌打碎。 是， 前慢。道长 啊， 带老汉去至内殿看看有无存货，稍事复有便是。 这经商买卖， 信用未泄。 好，好一个信用未泄。 你 哎，师傅，你笑我啥？ 你哪里知道，为师惦记这四味药草，皆是有名无药啊！ 那不是， 两大爷拿不出药来，我们到前面酒店稍坐片刻，稍时再来细说。与他。 哈叶老道不知从何时来，口点四味怪药我在。

好，你岂止是有名无用，我问你可对得上来？ 对得上来便怎么样？ 不打你的招牌。 好，你就体谅。 讲你急什么？为师自有道理啊，小姑娘，贫道还要点上思维。 请讲优待。 还是口宝。 请讲。 听了。你要来有的事情，你的天气，他要来去不停。二姑娘情，二三弟。 那拿去。 啊！快！ 师傅， 小姑娘，这是什么？ 回向圣地，奉命黄连。 啊！你怎么知道我要这四味药材呢？ 你就听了。 讲，就这样。 有道是有子自心当归香，昔母亲在怎地，夫妻相亲。 小姑娘，这四味药材嘛，我就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还要另点四味，啊？ 请讲。 听了。这就不对了，不对了啊！ 哎，怎么不对了？ 葫芦虽是香蕉玲珑，怎奈它不是药材呀？ 请问道长，那葫芦里面装的是什么？ 装的是药。哎呦！ 哎，赵四，你既然这葫芦里面装的是药，那怎么不算是药材呢？嗯，说， 就算是药材，怎奈小小的葫芦能装得了什么哇？啊， 葫芦虽小，万药俱全。 好，好。

哎呦，哎呦，一定要对，一定要对。 怎么？当真要对？ 当真要对。 果然要对。 嘿嘿，果然要对。 于此，道长告罪了。 行。 我量你呀，也点不出什么好药来了。我这里倒有一言相赠。 讲。 自古道，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。我劝你呀，再不要自命不凡，狗眼看人。 苦得好。 锄头插人马刀扎，腰板是根短命王。 老娘的短命。 我小儿郎，哎，你养了几个娃娃啊？你给我注意呀，小姑娘，你说话呀？你对不上来了，你说不出话来了，我这招牌打碎。 是，且慢。 哎呦，这第三个儿子呢？ 第三个儿子不先想，道长告罪了。 行。 他来在边上，一番两次，两次三番，看完他的情娘。 成何体统？太不像话了啊！哎呦。